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队员和他的妈妈，一起来听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首先呢，我还是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蒋思雄和他的妈妈。还是先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思雄先来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蒋思雄，来自海淀队。 嗯，欢迎思雄啊。那有请思雄妈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陈谦，是蒋思雄的妈妈。 嗯，欢迎二位啊。那在之前和思雄妈妈做就我们这个采访之前的联系的时候，也了解到思雄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孩子到现在这个阶段了啊，其实真的我觉得学习和打冰球都能够很好的平衡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能不能先和大家去说一说啊，思雄打冰球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 蒋思雄是从4岁半开始，然后一直坚持打冰球，到今年15岁。 哇，也11年的时间了啊。那能不能和我们去追溯一下他当时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呢？ 他是因为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因为幼儿园有这个体验课，去的新世界那边有一个冰场，然后第一次接触到冰球，所以就喜欢上了，然后正好在那儿也碰到他的那个启蒙教练刘教练，所以这么多年就一直跟着教练练下来了， 到现在也还在和 不是就是中途因为换了好多教练嘛，包括校队啊、俱乐部啊或者区队都在更换教练。当然就是教练会越来越好，会给他更多的指导嘛。 不过从您刚才这个介绍也能感觉出来，就是这个启蒙教练对于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其实还是有挺大的一个影响的啊。 对，是因为当时是想让他滑花样或者是打冰球选一项，然后他自己可能是选的这个冰球，然后也是这个教练就从小从他不会上冰 就4岁半那会儿， 对，然后一直教到他到现在这种水平嘛。 啊，思雄还记得妈妈刚才说的这段就是你小时候怎么接触到冰球的吗？ 记得。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滑冰呢？ 就当时我觉得第一次上冰嘛，然后觉得特别的新鲜，也觉得挺好玩的。 那它好玩的点是什么呢？就和陆地上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是吗？ 对对对。 那你在接触滑冰之前还接触过其他的运动吗？ 没有。 那你刚上冰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嘛，上冰和上陆地其实这两个运动项目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你会觉得上冰挺不容易的吗？ 可能刚开始会觉得比较难一点，然后慢慢的滑多了练多了就好多 啊，然后也就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啊。那你在接触这个滑冰的时候，像刚才妈妈也提到的一点啊，之前会犹豫让你选花样啊还是冰球啊，那自己怎么就会选择冰球呢？ 因为我觉得冰球就是可能对抗比较多一点，然后也比较喜欢激烈的运动，就是 啊，这还是男孩的一个天性啊感觉。再加上刚才妈妈提到的那个启蒙教练给你带来的影响，你觉得大吗？那位刘教练？ 挺大的。 为什么呢？ 就一开始不会滑，就教练一直带着我嘛。 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带你学会这个滑冰滑行，或者说叫慢慢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熟练。 对。 所以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啊，听刚才你跟妈妈的这个介绍也能感觉出来，就是一来呢有你自己的确对于这项运动觉得它很吸引你的点，就是跟陆地上感觉不一样。二来呢还有就是像刚才妈妈提到的这个启蒙教练的这个影响的作用啊，让思雄也就 参与到了冰球运动。那对于冰球这个项目，你一直能坚持到现在，刚才妈妈也算了，差不多都有11年的时间啊，能一直坚持下来的这个原因，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是为什么呢？ 嗯，就是因为在打球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好的朋友，然后在一块鼓励，也就能更好的练习 啊，就是大家的这种互相陪伴，让你有了这个很强烈的能够坚持下来的这个信念了啊。 嗯， 那妈妈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吧。刚才思雄其实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冰球这个项目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集体性的运动嘛啊，所以他们日常不管是训练也好，比赛也好，他们都是以一个集体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他们队友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深厚啊。 对，因为他从小从4岁半开始吧，就是打冰球的时候身边就会有固定个6、7个队友， 嗯， 但是随着大家可能转了其他的运动，或者说有出国的，所以他身边的队友就不停的在更新 哦， 然后包括他在学校有校队嘛，也有同学，嗯，大家又一起学习又一起打球，所以朋友还是很多的。 嗯， 而且每次看到他们去比赛，因为团体运动嘛，有的时候大家进了球以后，这些队友之间的拥抱啊击掌啊， 嗯， 能看到这个团队精神，包括他们这种兄弟间的这种精神， 嗯， 挺让我们感动的吧。 啊，这可能也的确我们在当初让他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后续的一些深远的影响。 就是因为他喜欢，就真的是纯喜欢，没有想到会把他当成一个能坚持这么多年下来吧。那会儿也是因为锻炼身体。 嗯，那当时他的那个喜欢这项运动的时候，您对于他基本上也就是属于他喜欢的就让他去参与去玩一玩，保不准哪天可能就不想玩了，可能也是这种态度啊。 对，因为小时候孩子都这样嘛， 嗯， 肯定除了这项运动还会学一些其他的， 嗯， 包括乐器什么的，其他的我们都没有坚持下来 啊， 只有冰球坚持下来了。 哦，嗯，那的确也能看出来这项运动真的是思雄的这个 最爱。 对对 对, 对， 真爱啊。 对对对 所以才能坚持下来。那他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他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变化和影响您有看到吗？ 首先就是团队精神吧， 嗯， 我觉得包括现在在学校这种精神可能在集体当中更需要。 嗯, 嗯，可能没有那么自私吧，这个孩子来说。 嗯， 然后其他就是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从来我们真是从小都没有太病过 啊， 也是因为打冰球锻炼身体嘛。 对， 然后包括就是有这个特长以后，也是今年正好初三毕业，因为这个特长让我们考到了自己心仪的高中。 哎，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之前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没有想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深远的好处啊。 对，对， 但是后来发觉，哎，渐渐的感觉到了，从他的身心到他的这个学习， 对， 还都 双丰收。 对对对，思雄自己有感觉到妈妈刚才提到的给你带来的这些好处吗？ 嗯，有感觉到。 嗯，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哪个角度是你自己感觉特别强烈？其实我刚才从你的介绍当中已经感觉到，就是你觉得和队友之间的这个感情特别深厚，其实这个给你带来的影响好像很大啊。 嗯， 就是和队友之间的这种感情是让你觉得参与这项运动很重要的一个收获，还有没有呢？你觉得你在性格上有没有因为参与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变化呢？ 性格可能觉得比之前好多，就是在学校可能能更与同学更好的相处吧。 啊，那你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它是一个集体运动，所以要和大家共处，或者说要学会和人去交流，以及像妈妈刚才提到的，你不管是在俱乐部呀，在校队呀，还是说像我们今天提到的海淀区队啊，其实每一个环境可能对于你在刚开始加入的时候都是一个新的，但是因为你有这项运动的一个特长吧，可能也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和他人交流接触，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有。 嗯，那思雄比较的腼腆啊，那我觉得妈妈其实我觉得从您的这个角度可能感觉应该会更强一些啊，就是他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性格上的这种变化您觉得大吗？会不会他是场上一个人场下一个人那种？ 对，就是他其实从小就是属于比较内向的吧，可能在我们面前展现比较内向， 嗯， 可能跟队友在一起就会释放他的天性，嗯，大家在一起，因为他们现在出去玩基本上都是不带我们的， 啊 嗯，所以他们在一起会至少不是现在呈现给您的这个样子，会比较放松。 今天真应该让他们几个队友一块儿来啊， 嗯， 感觉今天就我们让思雄压抑了他本来的那个性格了。 但是因为这项运动不管是在小学可能没有体现出来，因为我们初中也是转学到的海淀嘛， 嗯， 就是在学校，因为他们二十中是冰雪特色校，然后他们班里呢也正好就他一个是冰雪特长生， 哦， 所以老师对他的一些关注，包括在班级里让他参与的一些活动， 嗯， 我觉得对于他的性格的培养上都是有帮助的 啊，嗯。那思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在班里头，像刚才妈妈提到的，老师会让你作为你们班唯一的一个冰雪运动的这个小健将啊，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吗？或者说是一些活动吗？你们， 嗯，就是在一些什么课上的时候会让我就是分享一些关于冰雪运动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也讲一些关于什么冬奥会这样子， 嗯， 给介绍给同学 啊。那你跟大家去介绍的时候，大家应该也会很感兴趣吧？ 嗯，对 啊，嗯，那有没有一些同学也会对你打冰球很好奇呢？因为毕竟冰球这个项目本身在我们国内的发展时间也不是很长嘛，啊，可能了解它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先开始， 嗯，对， 嗯，那你班会怎么跟大家去介绍冰球这个项目呢？ 就可能先介绍一些类似我冰球的规则什么的， 啊， 然后先初步了解一下。 他们会对你们的那个冰球的服装好奇吗？因为我之前也听到过很多的人在刚开始看冰球比赛，或者说看就是其他人打冰球的时候，首先是会被冰球的这个服装吸引到，会觉得哎，他们的这个服装还蛮有意思的，会吗？ 嗯，会吧。 嗯，所以你给你班同学在介绍或者说分享的时候，也会去讲一讲像你刚才提到的冰球的规则呀，还有从冰球的服装上以及一些花絮或者说文化上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冰雪的知识啊。 嗯， 那在你们学校刚才妈妈也提到了还有一个校队，那能不能也和我们说一说啊，你们学校的这个校队，你也是队伍当中的主力吗？ 嗯，对，差不多是。 嗯，因为我们是初二吧转到二十中的，然后因为二十中的校队就是在海淀区的实力很不错。 是的， 嗯，所以算是就像他是说的，算是学校的那个主力队员吧。因为大家毕竟是，团体运动嘛， 嗯， 需要大家一起来协作的，也不是说他一个人打得有多好，我们球队就能得奖牌。 嗯， 然后正好在是，中考之前， 嗯， 他们是北京市有一个校际联赛， 哦， 然后正好北二十中是最后，得了个亚军。 嗯 嗯，然后也是因为通过大家所有，包括教练啊，包括校长，嗯，校长也很重视，包括我们的孙教练，包括他们那个所有的队员一起努力， 嗯， 最后正好因为中考很紧张嘛， 嗯， 所以大家也是牺牲了一些复习的时间吧， 嗯， 然后齐心协力得了亚军。 嗯， 嗯，挺不容易的啊。 对对， 尤其是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节点上，中考 正好中考， 对， 嗯， 前后，其实这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也很累，但是两边都要兼顾啊。 因为他们可能习惯了，因为你要是想学习好又得把冰球打好了，会牺牲好多这个平常就是写作业的这些时间，比如我可能三个小时需要写完了， 嗯， 他就需要缩短到一个小时。 对， 因为剩下的时间我们要去训练啊打球什么的。 嗯，所以其实校队刚才听思雄介绍啊，就是自己在队伍当中啊也是其中一员啊， 嗯， 我们可以这样说，并且在中考前还获得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在学校的这个表现也是不错的。当然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学习的问题，那我们自然也来聊一聊吧。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思雄打冰球差不多也有十一年的时间了， 嗯， 像他这样能够坚持到上初中还在打冰球的在北京的孩子，我觉得当然到现在为止啊应该是逐步的多起来了，不过在之前应该还是少数。 对， 而且身边的大环境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上到初中基本上好像他们就不得不要放弃一些兴趣爱好了。 对， 尤其是这种他能坚持时间这么长的爱好，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学业压力已经摆在眼前了， 嗯， 再加上有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孩子自己的一些意愿的原因啊， 嗯， 都不得不放弃了。那思雄为什么能一直坚持下来呢？思雄能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 都上初中了，那时候学业压力应该还蛮大的啊、哦、怎么还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呢？ 就是我觉得就上初中学习是挺大，然后可能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这项目，然后也想跟队友们一起训练然后聊天什么的。 可是你当时那会儿我觉得身边的队友可能都慢慢的有不参与的了，应该说叫慢慢少了、 嗯、 那还能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吗？ 嗯，能找，就在不停就有的不同队伍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朋友 啊，的确这也是他们一个人际交往的能力吧，可以说我原来的小伙伴可能暂时离开了，那我可以去结识更多新的伙伴，志同道合的伙伴，而且再加上思雄刚才自己提到的，就是他真的很喜欢这项运动，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叫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动力啊，驱使我们能一直坚持下来的。那思雄你觉得你喜欢他的原因有没有就是说他可以帮助你也排解一些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压力呢？ 嗯，有，就是在学习比较累的时候，也就会去参加一些训练，然后缓解一下。 嗯，可以说是换换脑子，换换心情，是这种感觉吗？你觉得？ 嗯，有感这种感觉。 啊、嗯，那妈妈也跟我们说一说吧。 对，就像平常其他同学累了，可能我是出去去个游乐场、 嗯、 或者我去看场电影，但对于他们来说累的话就是今天晚上有训练，我要去参加训练然后跟队友在一起聊聊天、 嗯、 然后在冰上滑一滑释放一下。 嗯， 嗯，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状态是很喜欢的。 对，因为他这么多年就都是这个状态所以可能已经是适应了， 也叫就把他习惯了嘛、 嗯、对对，有习惯这种、又得打球又得学习还不能学得太差的这种状态吧。 嗯，所以当做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了嘛。 对、 啊、那从咱们家长的这个角度我其实也很好奇，到他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出现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疼他也好，或者说是觉得耽误他的学习也好，会出现这种想要让他暂时先搁下的这种念头吗？ 那倒没有，因为确实是他本人喜欢嘛、我觉得喜欢他的就他喜欢的事儿应该去支持他、但是肯定他这么多年多多少少也受过伤、比如说脑震荡啊骨折什么的、 是吗？ 对，但是最严重的就是骨折吧，因为一骨折可能就得歇个三个月、对，然后这段时间你就不能去训练了、你肯定技术上会跟其他的队友会有一点点差距了， 对， 只能说咱们那个休息好了以后然后利用更多的时间把这个差的这些功夫追回来。对 哦、 嗯，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都还是作为他强有力的后盾， 对， 一直在支持他， 还没有特别严重的受伤这些伤都还好的 就是男孩嘛， 对， 经历一些这种小磕小绊 应该的 也没关系。 对， 对， 但是我也是会比较好奇，就是当时思雄在像您提到的脑震荡也好啊、骨折也好，那会儿大概是在他多大的时候呀？ 脑震荡应该是小学，然后咱们骨折就是上初中的时候 啊、就还蛮近的时 候，也赶上疫情了那会儿、也没法训练，所以从小就在家了 啊， 休养了。 那我们还是先说说脑震荡这次啊，那当时应该他也算是第一次这个受的伤，还算是比较的厉害啊。当时是一比赛， 对，是比赛，然后被别人撞了，可能撞到那个 板墙， 对，板墙撞到板墙上了 嗯， 然后就一查脑震荡，但不是很严重，可能休息一个多星期、 但是从家长的角度首先当时应该还是蛮担心的啊。 还好吧，没啥就行 妈妈心比较大。 对， 思雄自己还记得那次受伤的情况吗？ 嗯，记得 啊。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被撞到板墙上之后不是都脑震荡，你自己当时是什么感觉啊？ 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感觉，就是训练完以后感觉就是会有点晕，然后就、 会觉得不太舒服。 嗯，有一点不舒服，然后会有一点点难受。 啊、会有点难受。 嗯， 那后来去医院检查是脑震荡，你自己当时会有那么一丝退缩的感觉吗？就哎呀，这运动还蛮危险的。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危险，但是感觉这么一点小伤也没什么， 没把它当回事儿啊。所以我们那次的这个经历就这样 过去， 蛮平稳的就过去了，一个星期刚好，对他的这个影响也 不 是很 大 啊。大， 对， 但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骨折， 嗯， 那就是得伤筋动骨100天了啊。您刚才也说了得小三个月的时间。 对，正好那会儿是先是手骨折后来脚崴了、 哇， 然后就前后挨着，可能 怎么全赶一块儿去了啊。 对， 因为他是手刚好，然后就去上冰训练了，可能跟队友绊到一起了，然后就脚崴了，对，反正也是上不了冰了，也是就是前后刚刚好，结果又歇了可能一个多月。 那次发生这个情况之后，您 那会儿其实因为骨折嘛，肯定是最后能长上能好的，就是那会儿是担心他的这个技术水平，因为到这个年龄段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了，但是他如果不训练的话肯定会落后嘛。 对， 对， 就得想如果我这个手腕好了以后，我得付出多大的时间才能把这个水平追成跟大家一样。 主要那会儿倒是想想这些来着， 就是始终还是要坚定信念，这个冰球不能断啊。 对， 对 啊，思雄那次受伤，你自己觉得给你带来的影响大吗？ 我觉得还挺大的吧，就是在学校也没有什么能运动。 哦，就是在学校也得先养好身体嘛啊，然后不管是校队也好，俱乐部也好，还是海淀区队也好，所有的训练和比赛肯定都不能参加了。那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心痒难耐。是这样吗？ 对， 嗯， 就是想去训练但没法训练。 嗯，那你自己是怎么来调整心态？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自己调整心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多与就是同学聊天什么的，然后缓解一下疼。 那手和脚当时我们就算一块儿给他养嘛啊， 对 啊，一块儿把他养好了。养好之后，你像妈妈刚才提到的，发觉自己和队友之间会有一些这种技术上的差距吗？ 会，刚好的时候会感觉差距也挺大的。 那后来呢？ 后来就慢慢的追上来呗。 那你怎么追？就自己要再加练，或者卯着劲儿，多练一练。 对， 那会儿刚恢复的时候啊，会觉得就是挺辛苦的吗？很难熬吗？ 感觉还好吧。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莲。 到市场买点菜，行，一公事带一种。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节目的主持人孙涛。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董存瑞烈士陵园。董存瑞烈士陵园坐落在河北省隆化县城西北。董存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战斗英雄。1948年5月26日，解放军进攻隆化县城，为暗堡所阻。肩负爆破任务的董存瑞跃至暗堡下，毅然托起炸药包，猛拉导火索，炸毁暗堡，为打开进军通道而付出了年仅19岁的宝贵生命。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5，共创美好新时代。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